回教又叫做伊斯兰教啦，啊，咁大家都知道咧，近年回教发展得好快，啊，人数众多啊，成日都话咧系回教所生嘅咧，一定系回教徒啊，基督徒所生嘅未必系基督徒啊，但系回教徒咧所生嘅一定系回教，因为咧佢哋啲父母系回教咧，子女就一定系回教噶啦。咁今日最多人口系信耶稣嘅咧，即系人世界上最大嘅宗教，今日为止仍然系基督教。即系当然基督教包括咗基督教、新教啦，同埋加埋天主教同埋更正教加埋咧，系最人数最多嘅。第二咧就系回教啦，啊，咁但系咧一般估计咧回教人数咧好快咧就会即系按现时嘅趋势咧，会有一日咧会快即系多过基督徒。啊，关于回教咧就打到呢两年咧，大家听到伊斯兰国咧。那个嘅肆虐啊，喺度斩人啊、杀人啊，好凶狠。咁咧，物极必反啊。咁近呢一段时间咧，即系伊斯兰国嘅气势就弱咗啲吓。个原因好几方面嘅，好几方面就系、是、其中特别系佢树立敌人太多，树敌太多，咁变咗即系然后啲嘅即系温和啲嘅回教徒。都系好，即系对呢啲伊斯兰国嘅暴行咧，都好即系好愤怒啊！咁呢样嘢唔知有冇留意到，就系其实如果你留即系伊斯兰教本身都面对好大嘅冲击啊！即系当伊斯兰教为回教发展，而佢哋嘅学识水平增多，好多嘅回教徒入大学。慢慢佢哋要发觉一样嘢，部分嘅即系嘅回教嘅大学生，再问一个问题，就是、问紧回教系咪一个即系值得信嘅宗教？呢个问题基本上唔可以问嘅，回教同唔可以问，即系不如回教系可阿拉系咪真神啊？你问真就斩你嘅，即系呢个回教系一个只可以信唔可以问嘅一样嘢吓，即系冇得问嘅，系一个极权嘅，即系一个即系。家长式的一个宗教，我是啦就不可以问的。但是一般即学识少人问一下，即屋企信就信开就信了。但当一个人要读书了多的话，就会问问题。问题是跟回教有没有根据的，阿拉是真神来的。为什么如果阿拉是真神的话，这个宗教是强调慈爱的话，为什么回教里面这么多争斗？为什么执业派、离信派会长期的斗争、厮杀？伊斯兰国说他是回教徒，我也是回教徒，为什么他们会做这样的事？为什么？一些肯思想的、就是、回教教徒可以问这个问题。依时发觉有部分的回教徒就转信基督教。这个一个物极必反的一个的趋势。讲德国啊，德国是一个我们知道是新教的发源地，这个当年的马丁路德就是德国这个的开始这个改革的运动。那理应既然是一个新教的渊源的话，应该是一个很蒙神祝福的一个地方，教应该很兴旺，但不是的、啊、德国。包括即系最接近梵蒂冈嘅意大利，呢嘅教会系好荒凉嘅，人数一路跌，咁即系几乎咧，即系德国咧系基督教已经系即系一个已经唔再存在嘅宗教，几乎。但系近年呢两年咧，德国复兴喎，啊多咗人入教会喎，啊而咧德国基督教教会咧就有一个。有个复兴的现象，咁就问边啲人入教会咧？新嚟嘅咩人嚟咧？新嚟嘅十个有九个都系改信基督教嘅回教教徒，咁所以继续为呢个现象祷告，希望神怜悯回教徒，希望回教徒能够有一个较为开明嘅角度嚟去睇，点解即系回教里边有咁多？即是有这么的争执，为什么伊斯兰国会这么暴行？ 为什么就是这个宗教是不可以问的，不可以问渊源的，不可以问为什么的，不可以在神学上面探究的，可能人不可以明白的一卷的所谓圣书。求主怜悯即是回教徒，即是能够有多些的人能够去问这些问题，虽然问的人很危险，即是成为国家的叛徒，回教的叛教者很危险，但都为他们祷告。我想讲的就是一个假宗教是不可以问问题，因为人 create 出来的嘛，人构想出来的嘛，回教那里没什么得，是一个即是将基督教和当然中东一些杂杂杂的东西捞捞埋埋来建立一个的、就是、伊斯兰教和回教，是人所创造的宗教，就不可以问这个问题，正如佛教一样，中国佛教印度佛教一样，不可以问问题的，不可以问渊源的，因为它原本都根本就不是宗教、啊、无可默这个无可默德都说是创造一个宗教，但是当初释迦牟尼根本就不是创造一个宗教，你如何问呢？这答案我们所信的基督教很不同的地方，跟回教和佛教很不同的地方，这个不是一个人创造出来的宗教，我们的真神真即圣经所讲的是真神上帝的启示。于是我就可以问，更加学家啦回教阿拉不想人问的，相反来讲上帝想人问他的，阿拉不想人明他的，但我们上帝想人明他的，上帝透过不同的启示向人来展现他的属性。那你有哪个神的启示呢？当然记得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渴慕追求神的话语，圣经是神的启示，但除了圣经之外，神还有其他不同方面的对人的启示。你有数了几种呢？除了圣经之外，其实历史可以是神对人的启示，历史古今的历史可以是对神对人的启示。除了这样之外，大自然都可以是神对人的启示，当然耶稣基督是神的启示。可能有四种，就是圣经、历史、大自然和耶稣基督。如果就以这四种的启示为例，如果我们按重要次序来排列的话，你怎么排列呢？哪一种启示最重要？第二重要？第三重要？第四重要？要你排，你怎么排呢？这个不是一个 model answer， 没有 model answer， 也经常没这么说过。不过我即这个排列是大部分的学者神学家所认同的一个排列的方式，希望你的排列方式是对这个方式。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的启示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最重要的启示、不是圣经吗？耶稣基督是最重要的启示。在我们如果说圣经是神的话语，耶稣是不是、耶稣是神的话语， Jesus is the word of God Logos， 即是 word 的、希腊文是 Logos， 即是神的道理，神的话语。在约翰福音刚才的经文里面已经讲到，太初道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讲耶稣基督，万物藉着神所创造的，凡被做的没一样不是藉着祂做的，这个讲到耶稣基督创造万有，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他就是道，那个道太初道已经 being this word， 成了话语，道就是神。而第14节我很清楚，在约翰福音一章14节里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充充满满，原来耶稣基督要充充满满满的将上帝来去显现彰显出来，所以神的启示能够最明显彰显的是耶稣基督。同样都是约翰写的，我们看到约翰一书这里讲到耶稣基督 几重要啊。我们看去约翰一书，在和本的第345页，同样一页开头就开始，很重要啊！约翰一方面开头很重要的，太初道，然后约翰一书开头都很重要的，在圣经的345页，这里讲到 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算我们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亲眼看过的、亲手摸过的，哇，原来这个生命之道是我们见到的、摸到的，是什么来的？这个真理是什么来的？为什么可以摸到、见到的呢？当然是讲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将上帝生命之道、将上帝的道理、将上帝的启示完全的能够将这些人可以摸到、见到。咁我问你啦，即系圣经，即系历史，你可以见到但系摸唔到一样嘢，就耶稣基督系佢系活活嘅，曾经嚟到地上。所以就话咧，所听见、所看见、亲眼见到嘅、摸过嘅，然之后第三节话，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嘅，呢度再可以讲翻耶稣基督重要，因为耶稣基督活在世上，人可以看见佢、听见佢。呢个所以我哋话耶稣基督最重要嘅启示。当我哋讲圣经嘅时候咧，圣经啊，既然咧有两大，即系圣经旧约以旧为例，由呢一个律法同先知，最主要律法书。加先知，或者代表人物就是摩西同呢一个即系以利亚。嗱，我发觉喺新约我哋读耶稣嘅生平嘅时候，我发觉其实耶稣基督同摩西好大嘅关联。其实耶稣，我呢个你可以话耶稣就系旧约嘅摩西嘅一个重现，或者更高层次。所以摩西喺西奈山上面颁布呢一个嘅即系十诫。同样耶稣在八福山上面颁布他的八福和其他 的道理，是有平衡的作用。摩西带领百姓离开这个埃及，耶稣带领百姓离开这个罪恶。讲摩西呢，有一个圣经 问题想问问大家，摩西有没有去过迦南地？摩西有没有去过以色列？有没有去过？摩西有没有在迦南地出现过？冇 ，OK， 冇。咁答案系有嘅。咁你话好出奇喎，因为喺变象山上边，摩西同以利亚同时出现喺变象山。你嗰个唔系好异象嚟嘅，咁你可以拗啦，可以呢、这个可以，正经问答就可以拗生死啦。咁个真系摩西嚟噶嘛？摩西活现喺变象山。上边喺嗰度，以利亚同摩西同耶稣喺即系一齐出现，即系喺异象异象中。咁当时啲门徒咧，与门就见到耶稣啦，但系跟住同时见到摩西同呢个以利亚，代表乜嘢？代表嘅系耶稣基督成全咗律法，亦成全咗呢一个嘅先知。所以耶稣基督讲过一样嘢就系、是。律法同先知一点一物都唔可以废去，都要成全。成全乜嘢？就系耶稣嚟，就系成全律法同埋成全先知。如果记得嘅话，喺《申命记》十八章讲到，即系嗰度预言到，将会有一位比摩西更大嘅先知嚟到出现。呢一个就系耶稣基督。耶稣咧以先知嚟到去表达自己，佢系咩啊？其中好出名嘅咩话？先知喺本地系咩啊？系唔受欢迎嘅。他先知道自居，事实上他都讲了很多的预言，关于末世的、预言。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律法，耶稣基督就是先知，耶稣基督就是摩西，耶稣基督就是以利亚全 的全部。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最重要的启示，无论是律法，无论是先知所指向的道理，所指向神与人明白的真义，在耶稣基督身上可以完全的来到去彰显出来。律法和先知指向的是爱，耶稣基督无论他的侍奉，无论他的牺牲，都指向神最 的心意，神的爱透过耶稣基督显明出来。所以律法人做什么？先知人做什么？看耶稣的一生，我们如果完全去明白，所以我说耶稣基督是最重要的启示。想象一下，一个老人家，他完全没听过福音的，临死了，突然间我见到牧师跟他传道，最后那个老人家、 在临终的时间因着信耶稣，即是个牧师的分享，所以信耶稣决志，跟住啊咁去咗啦。佢有冇听过旧约个故事啊？冇。佢有冇听过摩西大卫故事啊？冇。佢有冇听过初期教会嘅故事啊？冇。出自边个保罗啊？唔知。咁我问你，佢有冇信耶稣啊？有。佢完全未掂过圣经，咩圣经都唔知，佢又可以上天堂得噶，因为佢信耶稣。我哋系信耶稣称义，我哋系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信耶稣为我们承担罪孽，所以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熟读圣经。所以第一样最重要的启示是耶稣基督。那第二重要的启示是什么？重要第二个当然是翻圣经。如果你说既然信耶稣已经可以上天堂了，那我使乜睇圣经啊？又不是。圣经让我们对耶稣更明白，对神的启示更加的广泛的认识。记不记得提摩太后书三章受着讲什么话？什么话？比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学义，都是什么呢？都是有益的。咦，有那效果，我还记得效果，好有益。在诗篇里面讲到圣经是什么话？圣经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原来圣经虽然那个启示的重要性不及得上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但是都是很重要上帝的启示，跟耶稣这个启示是相辅相成的，两个相结合璧的话，启示就相当 的完全。为什么我以孔子作 为例子？那些的我知道孔子是万世师表，很多人来跟他，是不是只是跟他学他所说的东西，学他教导，是不是？原来不是，原来那些学生跟孔子不是只是要听他口里面所教导的东西，原来是什么？也都是透过孔子的为人，他生活，他认识这个人的性情，他的道德，是一个跟随的一个学徒，学他的所说的东西，也学这个人所做的东西。同样一样，耶稣基督不单是最重要的启示，因为他将神来到去彰显，信徒能够从耶稣的生命当中来到有所学习。但是他所讲的，圣经所讲的是相辅相成，而不可以重视一个而忽略了另一个。耶稣基督表彰着圣经的真理，而真正的真理也都将基督精神来到发挥出来，两个相辅相成。弟兄姊妹，我们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作出牺牲，耶稣的生平以至有所学习，但同时我们要熟读圣经的话语，以致我能够明白圣经，明白神的教导，以致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第三呢？第三还有什么？就是历史了。历史。那事实上圣经本来就是历史来的，是吧？圣经本来就是历史，是以色列的历史，是教的历史，都是历史。今天突然间回来，闻闻到咸咸地的味道。闻不到啊！因为 Kathy 啱翻嚟，佢浸个死海泥翻嚟，咁所以你可能要闻到啲索到啲死海味，咸好咸嘅水都未顶啊！浸过啊！原来咧，我哋即系原来圣经历史，乜圣经地理，以色列巴勒斯坦呢个地方都系即系重要嘅启示啊，让人嚟到去即系明白。神透历史透啲地理嚟到彰显佢嘅作为啊！咁我嚟紧都会去喺十月嘅时间会再去以色列同屋企人啊！咁今次我喺 email 里边咧漏咗啲顶尖，如果有兴趣可以同我倾倾，都系打啲人 弟兄姊妹去，咁就弟兄姊妹都有回应。所以讲就系神唔系净系透过圣经或耶稣基督彰显历史地理，佢系好重要对人嗰个嘅神对人嘅作为嘅启示俾人听神嘅心意，唔系净系圣经啊，唔系净系耶稣基督。当然历史咧唔系净系包括或者地理，唔系净系包括圣经或者圣地，历史可以包括古今中外所有嘅历史都可以系神对人嘅启示，唔系净系圣经历史。我哋当我哋熟读历史嘅时候，历史甚至我哋今日新闻啊，睇《星岛明报》《古佛新》，连神都可以透过历史，透过现在嘅新闻，对我哋有所启示。如果我净系读圣经，我唔读历史，我净系读圣经。读历史，但系我唔睇今日嘅新闻嘅话咧，我哋发觉我哋有啲神对人嘅心意，有时咧我哋会即系未必完全去即系 miss 咗好啲好紧要嘅嘢。因历史嘅人物啊，啱啱最近荷里活套戏啊，讲孟德拉嘅，孟德拉系一个人，一个历史一个人物啊，政治人物。咦，原来可以从一个呢个角度讲呢个人，透过呢个人，我哋可以学到一啲嘅人生功课，啊，即系唔系净系圣经，虽然圣经系嗰个层次更高，但系啲历史人物可以成为我哋嘅帮助。我记得有一次一间教会咧，那个牧师咧喺讲台上面咧就讲一下咧，突然间讲到成龙，我咧成龙嘅拼搏精神咧系基督徒咧都应该学习嘅。咁之后咧，个会友向我反映翻，就系知识佢啦。教材喺讲台上面讲成龙，叫人学习成龙嘅，佢学耶稣咁学习成龙，咁好啊？成龙好好咩？咁之后成龙后来好多嘅负面嘅新闻。我谂我唔可以唔否定一样嘢，透过成龙嘅拼搏嗰、那个，即系有所学习。佢嘅失败或者佢嘅负面嘅嘢，都可以成为我哋嘅尴尬，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我啲尴尬啊！我呢几年咧系好喜，即系好喜欢研究即系圣经历史，或者系犹太人历史，或者系中国历史。我对历史越嚟越有兴趣啊！可能一个人年纪大咗咧，就对历史多啲嘅兴趣。历史好紧要嘅，古今中国历史好紧要。最近即系普世云教会，或者唔系普世教会就是、教会啦。即系常常讲啲大德生，因为大德生入华系百几年嘅时间，咁啊纪念常常讲大德生，大德生嘅生平，佢几代都做传道人，都好热心中国嘅宣教。咦，唔系圣经嘅故事，唔系圣经人，唔系保罗，唔系大卫，系一个人，但系佢嘅委身，佢对福音嘅热诚，佢对中国嗰个爱。哇！感动咗好多人，系咪启示啊？对我嚟讲系上帝启示，透过人物俾人有学习。如果我哋能够去打生一样，对中国有一份嘅关心嘅话，中国可以有所即系不同。另外，迟啲黄永信可能听过啦吓，黄永信会庆祝佢90大寿，温哥华有佢个寿宴，黄永信。对我来讲是一个风，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一个熟灵人。他有一本书关于他的，叫《异象的人生》。很久以前，他开始在个车房里面开始中信我们的中信如汉，他开始的。哪里开始的？在车房开始。他觉得环教会或者是北美需要一份的杂志认识福音。乜都冇，咁就开始。既然开始之后，开始中信之后，佢后来开始越搞越大，嚟搞华福嘅运动，后来搞大使命，系一个一个意象嚟去推动。佢一个人，佢唔系圣经人物，但系透过呢啲人，可以学习相当多嘅神嘅启示、神嘅心意。黄永信或者系其他啲好即系风云嘅人物，一啲熟练嘅人物，成为我哋嘅帮助，成为我哋。从上帝得到的启示，各位弟兄姊妹， 睇到下，更加唔想睇一啲传记诶，传记诶人物对我哋帮助。耶稣有伟人，佢生平、佢挣扎、佢成功、佢失败，都可以成为我哋嘅学习，都可以系上帝对我哋嘅启示。历史本来就可以彰显神嘅作为，所以我哋听过啦。History 可以分出做乜嘢 ？His story。以基督耶稣的故事，基督耶稣基督在历史当中彰显他的作为，可以分一些中国的古诗啊，一些诗句啦，一句叫做咩话？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知咩系句咩啊？风声雨声读书声，唔系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啊！一句咩话？一句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点解呢个我谂都从信徒嘅鼓励，即系都要学习嘅，唔系净系读圣经。这个世界这个政局，就需要我哋关心嘅，就需要我哋有学习嘅，我哋关心多啲。另一句好出名嘅笑话咧，叫做世事洞明皆学问。下一句啫，识唔识啊？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得皆文章。原来唔系净系睇书，与人接触、同人交往，喺正系同人交往，原来都开成为咩咧？成为一本书本，我哋学习。同人处世，我哋可以操练我自己嘅，所以原来读圣经可以成为启示，原来喺团契里边都可以成为神对我启示嘅。同我弟兄、同我姊妹唔好夹，有啲牙齿印，好学习磨练，就成功嘅突破嗰个围墙。喺人与人相处当中，弟兄姊妹相处当中，原来都可以神透过呢啲相处。无论是信的不信的都可以给我们有所来到去学习。不要只是行在圣经，当然我不是说不需要看圣经，圣经很重要，但是圣经之余多看历史，多经验人生，多人相处，都是很重要，神对我们讲笑与讲笑话。好，第四种了，第四摆在最后，但是不等于不重要，这是大自然，这个世界。神用他的道创造世界，有人有命立，就神用他的说话创造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含有着神很奇妙的真道在当中。一花一草，一树一木，可以是神对人的启示。如果我们都读过诗篇十九篇的话，他说什么话？诸天水属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咦，哇，原来整个诸天宇宙都开属于神的道理的。传道书又讲很多的，传道书讲很多花花草草，是神都可以里面人有多学习。箴言很多的，箴言讲到人可以从盐舍啊、蚂蚁都可以。万系可以，我哋好多嘢啊！知万系好勤力噶，啊，你学习万系起码两样好值得我哋学习嘅。万系好勤力，第二咧，万系好合群嘅，万系好合群嘅动物啊。蝗虫都可以，我哋慢慢睇箴言，喺箴言。原来蝗虫，我哋讲蝗虫负面噶嘛，原来蝗虫都可以积极我哋咧，可以成为我哋正面嘅教导。耶稣佢教训当中有冇讲到大自然啊？有系咪啊？野地嘅百花，空中嘅飞鸟，可以对人有所嚟到去启示。保罗喺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话咩话？记唔记得？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自从做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同神圣 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啊、就可以晓得，叫无可推诿。原来万物万物神都创造的世界，彰显自神的启示里面都有包含住。原来你踎低望只眼，望只眼躝躝下，原来嗰个系一个启示。当一朵花慢慢慢慢开放嘅时间，或者一只蝴蝶破茧而出嘅里边，里边当中原来有启示。上一次讲到，如果你记得嘅话，我讲风暴与人生，风暴人人都难免，好奇怪。风暴之后你会见到什么呢？很多时候见到什么？风暴之后人常常见到彩虹，风暴之后往往有彩虹。人生一样，在经历很大困难之后，很多时候见到的是彩虹。这名有个 term 叫做 silver lining， 不知道怎么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来的，斯巴拉零啦，即系云彩嘅边嗰个斯巴拉零，即系咧，即系类似雨后啲云彩，阳光喺个云嘅边嗰度，你见到啲好似啲斯巴拉零嘅嘢，啲银色嘅边缘啊。斯巴拉零嘅意思即系话喺困难当中，唔好净系喺困难，然后有时。在困难当中会看到曙光，云的边边是看到银色 的边缘、啊、这些你都可以画多画少，都是神透过很自然 的之物让我们 去明白到一些很奇妙的道理，大自然可以是神对人的启示。弟兄姊妹多去接触一下大自然、啊、温哥华就是被称为最宜居、啊、适合居住 的城市、啊、BC 省叫 Beautiful British Columbia、啊、所以多出去即望一望、啊、不要说 BC 省，我记得童年时期一个很深的回忆、啊、我家是六兄弟，你知道又不是富有，经常你知道 又是真我自己劏房的，真的一个洗衣区啊，豆样都唔细，但一家八口点住啊？即系啊，瞓地板咯啊，落即系夜晚就朝头晚拆嘅啦啊！想象唔到一张可以大概四尺到，唔系每尺三尺定四尺，系我同我细佬成长嘅床嚟嘅，有两个，哇！你点瞓啊？我都唔知点瞓。最厉害嘅就系我哋可以搵张咁窄嘅床。咁大嘅床，五尺长咁上下啦，然之后揾两凳晾起打乒乓，咁冇嘛，咁系咁窄噶嘛，所以想象下喺嗰个环境长大嘅人咧，就会成日同兄弟争嘢，因为资源不够嘛，系咪成日一争嘢争，好深嘅嘢印象。一次去沙田旅行，去西林寺旅行。即系后来我住嘅地方咧，即系住沙田咁。以前细个去沙田好巴闭噶嘛，哇！啊，我啊，于是咧就去一日爬上呢一个西林寺万佛寺嗰度，啊，望翻落嚟喺山上面望落嚟，沙田好细，即系哇！喺山上面望落嚟，世界好大，哇！真系好大，咁广阔嘅世界，呢条胸襟就广阔咗啦。而翻屋企咧。就唔同我啲，特別唔同我細佬爭嘢，唔爭人啦。翻一日之後就會 battle 攞毛啦。你心裏面好多愁煩，不妨試下上 Goose Mountain， 太遠我去啊 ，Island Beach， 仲去海邊，遙望呢個世界，望下彩霞，或者而家應該九點半到啦，夜晚九點半就日落噶啦，去睇下溫哥華日落，好靚。那是神对人的奇妙的启示。但是我将它排第四，排第四 的原因是因为它自然启示没有道德性，有教导性但没有道德性，不可以告诉别人哪个对哪个错，所以大自然的启示是很重要的启示， 但是没有道德性的、啊、所以有那个 的限制。Anyway, 神的启示讲了 几种，最重要是耶稣的启示、圣经的启示、历史、地理、古今中外的启示、大自然的启示。原来神是想我们明白祂、认识祂，以致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前日咁咧就即系唔使钱嘅，有人请我食，即系去饮宴啊，去饮宴喺席间嘅佢席间嗰度咧，我隔篱坐个弟兄，咁佢有佢个两个小朋友，一个系四岁嘅细路女，一个系个仔系应该六岁八岁啊，八岁六四岁啊，咁我就一路来引佢哋。因为这对兄妹一起看一本书，那个仔是这样看，那个女儿是这样看，就是压着哥哥的膊头来看。因为我跟弟兄说，我是这样说，我很久很久没有在席间见到小朋友看书了。他都有看，但不是看，是一路看到捉。我好耐冇见过小朋友睇喺席间里边睇书嘅，嘢好佢兴趣咁样睇，而嗰本书系文字书，唔系漫画书。啊，嗰个对我好震撼嘅。咁弟兄话系啊，呢个我嘅教导嚟嘅，手机系工具，唔系玩具。呢个自己嘅教导，睇书真系书，唔好玩 game， 唔嗰个嘥时，即系太嘥时间。要看书，手机的工具不是玩具。咁咁，当时我会想认识，其实我谂小朋友，其实大人都是有时会被某啲嘢嚟到去吸引住，某啲嗜好，某啲嘢嚟到吸引咗我哋。于是我哋净系睇到嗰样嘢时候，唔睇到其他嘅嘢，或者我哋净系留意我哋嘅工作、我哋嘅事业、我哋嘅家庭。但是原来无论圣经、无论历史、无论大自然，都要充满了很多很多很奇妙的整个启示给我们。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去留意，我们有没有 pay attention to 即是这个广大世界里面神对人很奇妙的启示。生命很短，几十年人生就过，摩西说八十岁人生都是可以是短暂的人生，人生短暂，不过重要的不是长短，重要的就是在短暂人生里面，我们有没有享受到神这么丰盛的启示，以致我们能够无论看圣经、无论看历史、无论看大自然，都能够做出哇。最后引用孔子一句说话就结束。孔子说，朝闻道即死可以。啊，这句话比较负面一点，即是朝早听到一篇，不是讲今篇啊，朝早闻听一篇一些好的道理，一些哇的时候，无论圣经无论历史哇的时候，夜晚死了都抵啊，就类似的意思了。生命很短，人人必有一死，林子祥说的，人终生都要什么？人终生都要死一次。弟兄姊妹，活得精彩，神给我们很多好的启示，圣经、耶稣、历史、大自然，让我们欣赏，让我们明白，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活在一个很繁忙的世界里面，社会当中，很多东西来吸引我们的视线，或者我们会忧虑，以致我们能够专注于我们面前的困难，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没有去好享受这个大自然，没有好享受原来好奇得很丰富整个启示，无论每天的新闻或者历史，都可以对我们丰润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加练达，更加的懂得这个世界，以致虽然纵然生命苦短，但是我们生命却是丰盛的。神，所以感谢你，因为你不是那位真的不愿人认识你，你却是那位很愿意你的儿女认识真理， 明白你更多的主，帮助我们珍惜你给我们不同方面的启示，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字祈求，阿门。